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水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是9号，明天是10号啊，到明天中午12点呢，空气中污染的红色预警就会解除，所以呢从明天中午12点之后啊，尾号限行将会有轮换，将会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尾号限行的方式来进行轮换。我记得明天好像是下午2和7就禁止出行了。 早晨出来的时候还是单双号啊，到了中午之后呢，就是变成了尾号。 对， 所以双号的朋友，如果尾号正好是进行的那个号， 嗯， 您还真别开着出来了。 对，要不然 或者说您中午之前啊，一定能回去。 是，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伙啊，这个特殊的天气状况之中啊，大家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应对办法。 哎， 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理解和配合哈。当然，还是更多要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当明天早晨发现这个雾霾啊，它还没有退，还很严重，也许这个红色预警它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据天气预报推测啊，从明天中午开始将会有冷空气进入北京市，然后这空气状况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哈、啊。我们期待着这个时候赶紧到来。但是当这个冷空气来之前啊，吹散雾霾之前，这防护措施还是得做好。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戴口罩了吗？您在挑选口罩的时候有没有特意注意那个标志啊？包括家里的空气净化器啊，包括这个空调有没有换滤芯啊？您要是开车的话，车里边您是用什么样的通风措施啊？对吧？您是加装空气净化器，车内空气净化器，还是说开了车的内循环，还是说换了车的空调滤芯？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内容就是说说您抵抗雾霾的方法， 大家有什么高招？ 是的，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啊。这个红色预警之下呀，怎么样严格落实单双号限行这个规定，责任就落在了广大交警身上。真是忙碌的一天呐！昨天晚上，西外交通大队的警长殷建军就对记者无不感慨道啊。不过，其实也对于广大交警来说，这种工作节奏也基本上成于常态了。昨天早上5点，殷建军呢就和同事来到了西外大街洞批市场附近。这儿啊是之前早就布置好的打黑行动，专门整治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殷建军说啊，经过一早上蹲守呢，也抓到了多起违法行为。6点45分，殷建军匆匆就回到队里吃了口饭。7点呢，他和同事就已经出现在了早高峰的执勤岗位上。这个时候，全市都已经进入了单双号的出行模式。殷建军在上勤的同时，必须时刻要紧盯路面上的违法行为。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一个敬礼之后啊，殷建军就示意一辆尾号是单号的车辆靠边停车，告知司机啊，违反没有按照尾号限行规定的这个通知，需要接受100元罚款、不扣分的处罚。根据要求啊，一线交警执勤遇到违法行为呢，必须要先上前纠正，然后处罚，这是职责所在。当然，这个人家也说啊，我们上前呢，可不仅仅是查闯单双号，还有疏导交通、快速处理事故这些任务。当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大家伙能安全有序的出行。 而这些被拦下来的司机朋友啊，大多数都是一脸惊愕，表示不知道啊，还有少数直言说，我其实知道，我就是没想着能被抓， 抱着侥幸心理了啊。 哎，说我们截停车辆进行处罚的同时啊，也顺手将现行规定告知和提醒，防止后边啊您不知道不清楚再次发生这样的违法行为。 对， 殷建军也说，从单双号这个限行的首日来看啊，几乎所有被处罚的司机都表示理解，毕竟雾霾天少开车，这是大家的共识。 嗯， 在说话期间啊，这个殷建军呢也时不时咳嗽两声，一问他就说啊，长期执勤呢、啊、被尾气熏留下来的病根儿， 你 看 说咽炎都好多年了，这天一冷啊，老毛病就又犯了。记者也注意到殷建军呢在执勤的时候佩戴了口罩，他说啊，这是我们局里给所有民警配备的，也体现了对一线民警的关怀。当然也有个别同事因为觉得戴着不舒服不习惯，所以就没戴。 嗯， 这个时候殷建军的手台当中啊传来了一起事故的信息，他也话不多说，立刻就赶到了现场。而这起普通的追尾事故，殷建军从赶到现场到事故处理完毕一共花了不到10分钟，就保证了路面的畅通， 非常的干脆。 是的，在这样的这个特殊天气状况条件之下哈，也正是因为在各个岗位上有像殷建军为代表的各位这个像民警啊也好，包括咱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好，全力捍卫着这座城市秩序井然的运行着，其实也确确实实是非常不容易哈。 是的， 尤其是像这种直接站在大街上在外面出勤的，直接暴露于这样的空气状况之中的这样的岗位，更是体验着常人难以体验的艰辛。 也希望做好自己的防护工作。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切实心里的希望啊。 没错， 说实话，我昨天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也说那个咱王市长这个到咱街面上，包括到城市里啊，去检查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没戴口罩，我当时还有点心疼，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爸爸啊不在本市，在老家就给我发短信，就说闺女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啊哈，哪怕就是10分钟5分钟的路程，也得做好防护措施。所以说哈，不管说您是短期出门在外，还是在外面有长时间的这样的暴露的工作哈，一定要戴好口罩，要不然真的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那么说到了戴口罩这个事儿啊，那个刚才咱们说了，警察同志在街上执勤的时候啊，人家是可以戴口罩的，还有这个队里给配备的口罩， 这是必要的防护。 没错，但是呢，昨天也有网友在微博上啊晒了一份说叫做关于运营中禁止戴口罩的通知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应该是把这个东西给照下来发到了这个微博上，说这个通知里边写了什么呢？这个一看就是公交系统发的一个通知，说全体司乘人员注意，按照上级指示，北京公交是服务行业，树立公交形象，为更好的服务乘客，即日起请司乘人员在运营工作中禁止佩戴口罩上岗。这个通知下边的日期呢是12月1号，落款是20车队啊，这个不全，也没加盖公章。那么贴出这个通知的网友对这个事情就发了一个评论，说这个公交和地铁的司乘人员几乎是整天暴露在这个空气污染的环境里的。 嗯， 按照道理说呢，车队统一配发 PM2.5 口罩，那也应该是最基本的劳动防护吧。现在呢，反而强制的不让戴，说这个影响公交形象的这个东西不是口罩啊，而是这一纸通知啊，是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是， 那么这个微博呢也被转发了以后，引起了大家的一种比较广泛的讨论。多数网友都表示说，这个空气污染严重了，并不介意司乘人员啊、司机、售票员戴个口罩。还有的网友发问说，北京近期雾霾这么严重，已经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了，为什么不让人家司机戴口罩啊？要是真是只是怕影响形象，那还是这个其实不应该啊，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呢？那么为了求证禁戴口罩通知的这个真实性，记者昨天在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的呼家楼北公交站进行了观察，他发现15分钟之内经过的20多辆公交车上没有一个司机是佩戴口罩的， 还真没有戴口罩的。 嗯，那么在朝阳北路，记者也随机的采访了一个无人售票的公交车啊，跟这司机聊了几句，司机呢也没戴口罩。这个记者就问了，说雾霾这么严重，您怎么不戴口罩啊？ 嗯， 司机说了啊，有规定不让戴。这个记者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证实，说上面确实发了这个为了不影响公交形象禁止戴口罩上岗的通知。还有一系列的 规定啊。当然了，这个当然最主要的大家都是怕戴了以后扣钱 啊。 哎，昨天呢，这个公交系统的一位知情人啊，也向记者进行了解释，说这是为了便于司乘人员呀、啊、和乘客交流 啊， 所以呢，公交的管理员是选择都不戴口罩的，而司乘人员呢是要服务于乘客的，戴口罩影响交流，所以一般也不戴。好像戴上口罩以后，是不是怕说话呀、爆炸呀，那就不那么 清 楚 了啊？ 嗯，那么在公交站线工作一线工作的一个员工也说，说这公交司机啊要负责三报三宣，就是到站要预报，要到站报站，预报站名，还要起站的时候也要报站，所以呢提醒乘客注意安全等等那些内容嘛。所以戴了口罩以后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特殊天气是不是会刻意的提出来让司机不戴口罩呢？这工作人员解释说，这雾霾天气算是特殊天气了，如果因为戴了口罩影响乘客与司机交流，被乘客投诉到公司，那还是会受处罚的。 哎，就是说不是说戴口罩会扣钱，而是戴口罩影响了沟通，被这个因为这个事儿被乘客投诉的话会扣钱哈。所以确确实实这个戴口罩不戴口罩，我们不能强制说啊一定要戴或怎么样。可能有些朋友真的觉得戴口罩闷得慌、不舒服、勒得慌，这我们也能理解哈。但是呢，如果说强制不让戴口罩的话，说实话确确实实可能考虑还欠妥。 哎，看看吧，就是他们虽然也是在这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但是他们的健康呢也是需要得到关心和保障的。 没错。 怎么能够采取一个更合理的措施啊？ 是。 你比如说，我如果是个售票员，那么可以我戴着口罩，然后当要报站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摘下一边 来、 哎，让它不影响这个语言的清晰。 是，而且我估计哈、啊，像在这样的特殊天气状况当中，咱们乘客也不是不懂道理，也不是说不清楚，也不是不能理解，对吧？比方说，要是因为戴口罩，可能声音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大家伙儿也基本不大会因为这个事情去刁难人家的工作人员。 反正这个事情需要大家相互理解，团结一致啊！看雾霾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啊。 没错、还是说啊，这所有直接暴露在这样的肮脏空气状况当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哈，不戴口罩的话，我们看着真的会心疼的。在这个空气中污染红色预警启动之后啊，昨天全市的中小学生都执行了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因为家里没有人看护而选择不得不来学校的这些孩子们啊，在学校呢也是参与了丰富的教学活动，而选择自己在家自习的孩子呢也领到了精彩的学习大礼包。而且啊，像什么网络教学呀、在线平台这些数字化的资源，在这次警戒当中啊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昨天上午呢，东城区景山学校七年级三班就上了一堂特殊的数学课。 怎么上的呢？ 数学老师这个陈老师啊，戴着耳麦在电脑前，通过这个网络视频啊，就给孩子们上课。旁边还坐着一名女生，这个他身边坐着这名女生啊，是因为家里边没有人照看她，所以她选择来学校学习。只见这名学生啊，拿着笔记本认真的就记着，离老师呢只有几十厘米的距离啊，所以老师的声音呢、他听的也是最真切的。景山学校校长邱校长也说啊，在停课的三天当中啊，一二年级的学生按照老师布置的学习内容在家自主学习。说这些孩子啊，年纪也还太小，有可能在电脑前面坐不住。这个邱校长也说啊，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呢都有老师通过网络远程授课。上午安排三课时，高年级的同学呢下午再安排两课时，每节课呢40分钟。其中以3到9年级啊，这是年级为单位，各年级是统一课表，由相应的老师来授课。学校从前年开始就着手恶劣天气教学预案，和网络公司也共同开发了可视 QQ 群远程教学软件。跟正常教学一样啊，老师呢能在系统里插入 PPT 呀、板书啊这些内容，学生呢和老师可以通过视频这个完成提问呐、包括回答这些课堂互动。 这不就网校吗？ 是啊，说如果要是学生家中啊没有这些能做视频的条件，老师呢也能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辅导。而复课之后啊，学校还会对停课期间，不是停课不停学嘛，在这段时间所有的教学内容进行一个重新的完整梳理，保证这些因为视频条件所限呢，或者因为这个在家的这些特殊状况啊，同学们课是一点都不耽误，保证每个同学都能完完整整的梳理到知识。 是啊，但愿啊，不是光是为了升学，为了成绩，是为了孩子们掌握知识的这个链条，它

号召这些年轻人静下心来学学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别让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东西给丢了。 大城离不开小市，小市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市的宽度，小市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市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市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市。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内容说的是您的雾霾防护措施啊。 嗯， 张小辉说，没有非出门不可的任务，我就不安排出门了。 哎， 这样既可以避免了对身体的侵害，又能减少对道路交通的拥堵，所以我的抗雾霾的方法就是不出门，不添乱，减少烹炸啊，煎炒烹炸，以简单清淡的饮食为主。为了北京的蓝天，从我做起。 嗯，宅着 啊，宅着。对，又见青天说啊，应该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口罩确实应该戴。 没错。 对，这还是说提醒大家伙啊，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 嗯。 这个继续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两天发生的事儿吧。 说到这个防护措施啊，好多朋友说我不开车出去啊，我选择坐公交坐地铁，但是确实啊，有的时候可能路上呢不太方便。 哎， 有这么一批人就想出来个办法，说我们不受这个单双号的限制，我们这个车随时都可以开到路上去，那我们能不能帮助那些路上啊不方便的人呢？这些车的车主呢，他们开的全是那个新能源车。 哦， 新能源车它那个排放是好像是这个零污染哈，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利于环境，所以人家也不受单双号的限制。那么所以他们呢就团结起来，给这些上下班途中的妇女啊，还有老幼啊需要帮助的人免费搭车。 哦。 那么据车主杨先生介绍说，这个红色预警发出来之后，很多包括一些车主啊都措手不及啊，他们的比如朋友家的这个人有突发疾病的啊，这因为家里头这个车限行，找不着车呀，也打不着车，就非常着急，所以他就想到了这个我们这新能源车它不限行，上下班途中利用我们这个优势啊，搭载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免费乘坐，是不是就很好呢？哎，他这么一想到了以后，就在微信的这个群里头啊，去提出了这个倡议。 嗯， 结果有400多个能源车的车主啊，这个就是哎，这个响应起来了， 是吧？ 大多数人都表示可以，我们在路上要发现有人需要帮助的话，就免费的让人家搭乘。 嗯， 哎，而且还真的就有的车主表示说，哎，我已经送过几位这个要搭车的朋友了。这个事情呢他们做起来呢我觉得也是很开心，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他们停下车来问，哎，您需不需要搭车呀，我们不要钱把您送过去，但是有的这个朋友还表示不敢相信。 这也是刚刚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的出行模式哈。 没错， 大家伙尤其是对于这种不收钱非运营性质的可能会稍稍有一些这个不理解或者警惕，是吧？其实倒也没什么，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大家伙也不认识，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这是好事。 没错，这个您看看时间，地点啊，看看自己的情况，具体来做决定啊，这个不要真的上了坏人的当。 当然我倒是觉得哈，比方说一个小区由业委会啊或者说街道啊动员起来，这有新能源的顺路的，大家也互相知根知底，互相了解哈，咱组成这么一个顺风车的车队，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这样更好， 是吧？ 嗯。 在这样的天气啊，很多朋友会选择空气净化器啊，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朋友也开始惦记着，我能不能在车里我也装一空气净化器呀、啊？这试图把自己和室外高浓度的 PM2.5 隔离啊。其实，在汽车用品市场呢，车载的净化器早就成为了热销品，但实际上它真的能达到大家所想要的车内除霾的效果呢？这个我们也问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专家哈，这个专家也说，就是主流的车载净化器的运行原理啊，和家用的空气净化器是一样的，但是它功率太小，这效果还不如使用车里的空调滤芯呢。市民杨女士最近已经去过3次汽车用品市场了，就专门找一个合适的车载空气净化器。这杨女士一开始是在电商平台上寻找合适的，但是这 产品实在是太多，而且各种诱人的广告语哈，这越看越是挑花眼。这记者目前也是走访了包括多家汽车用品市场在内，包括 4S 店呐、车载空气净化器的厂商，这都会把这个产品和广告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而对于这个净化的功能和效率啊，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院的相关专家，他们也表示哈，确确实实虽然这个车载净化器的样子都不一样，但是原理基本上都是负压吸入空气，经过过滤网，然后风扇吹出，少部分会使用静电吸附的原理，这功率呢是不可能做得太大的，因为都是指望着这个车载点烟器供电或者太阳能供电。专家同时也认为啊，这个车内的空气净化器效果不可能达到 99% 除进 PM2.5， 因为这不像在屋子里哈，您待着晚上睡一宿觉好几个小时不开门，但是在车上这出来进去开车门，这个问题也会使大量的室外空气进入车内，而且呢这个净化器啊采用了静电吸附，还有可能形成臭氧，这个车内毕竟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啊，臭氧呢可能会对人体，高浓度臭氧会对人体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啊，大家伙在选空气净化器的时候，过多的关注点还真的没有必要放在我挑一贵的，我挑一个广告词写的特别炫的，你还真是不如勤换您车里的空调滤芯儿。 没错， 哎呀，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辙哈，能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更加舒适，更加这个健康哈。当然我相信明天空气质量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好转。 嗯，好了，那么大家呢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啊，在这个对抗雾霾 想辙。 哎，有的人在雾霾到来的时候呢选择帮助别人，帮助大家，也有的人在这个雾霾当中趁机行骗，我觉得这个就太不应该了。最近呢有几位这个新人啊感觉到很郁闷啊，去派出所报案了。 怎么了？这要结婚这是好事啊。 为什么呢？啊，这个因为像有一位黄女士就说了，她在11月21号的时候呢到这个婚博会的现场去逛了逛， 嗯 啊，看到有一个婚纱摄影的展台啊，这家叫做艾维宜德婚纱摄影啊，当时呢他听了他们的介绍，就决定在这家公司拍婚纱照了。哎，选择了一个总价5000多块钱的系列，交了1500块钱的定金。第二天呢他就把剩余的3500也补交上了，因为婚期比较急，他希望尽快拍摄，当时约定交钱之后一周就联系安排拍摄。但是呢这个黄女士交了钱之后，这家公司一直没有联系他。到了12月2号，黄女士最后一次和这家公司通电话啊，这个定了拍摄时间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跑了？ 跑了，不见了， 找不着了， 联系方式通通的不灵了。另外一位顾客杨女士也说，她是更早啊，8月底就定了这个婚纱照，就拍了，一共花了8800。哎，到了修片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效果不好，这就9月初了啊，说这个让这个店里头重新给修片。那么到10月的时候，这店里头打电话说您随时可以来取片了啊，可是等到了11月底呢，他再问的时候，这个店长就跟这个一个姓陆的女士就说了，说这照片人取走了，我们再查查吧，然后也是联系不上了。直到昨天他才知道这家店已经关了张了。前天下午呢，这个记者也到这个婚纱摄影店的门店去看了看，这个在东城区银河 SOHO 啊，有确实有这家艾维宜德国际婚纱摄影店，但是店是关着门的，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里边都已经搬空了，前台呢还洒落了一些纸片和少量的杂物。楼内的清洁员说，这家搬走2月了，这个很多的顾客来问情况，几乎都是啊给了钱没拍照，或者是拍了照没给照片的。一位物业管理者呢婉转的告诉大家说，哎，这个如果是婚期着急啊，您干脆就换一个别的家拍摄吧，这一家公司肯定回不来了。 这短期之内估计这事还不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嗯，那么从前天晚上开始呢，被骗的人已经是陆续的决定报案了，目前已经有人到派出所做了笔录，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被骗者一同来维权讨回他们的损失。现在呢这些新人尤其是几位新娘都很着急，婚期马上到了啊，这个希望呢能赶紧找个其他靠谱的公司拍这个婚纱照，但又不甘心这几千块钱就被骗走了，说真是 办的这个缺德事儿啊，骗的不仅仅是钱，也骗走了他们甜蜜幸福的心情。 确实，这怎么能甘心呢？而且这事儿啊，现在让消费者苦苦在婚期之前去讨要着这一笔这个摄影的费用去找老板。当时婚博会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啊？当时婚博会在选择厂商的时候，选择参展的商家的时候，有没有进入严格的审核制度、准入制度啊？对吧？现在说跑就跑了，当时可是通过婚博会找到这样的平台签订这样的协议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难辞其咎的吧。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大城小事呢一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丰台达人秀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再次提醒大家伙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雾霾的措施。哎呀，期待明天北京的蓝天早日到来哈。 没错， 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头，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了参与的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在活动开展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丰台区教委活动开展的情况。丰台区二小教师康万良： 学校组织全校的师生作为一个活动参与的主体，这样来参加我读活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学生每天他们都在读，那么如何能够让他们读得好，读出兴趣，读出味道，把文化中华文化这种精髓给他读出来，那么这是我们每位老师应该说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啊。那借着这个活动的平台呢，所以学校也非常高兴的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活动的领导小组，因为我是丰台第二小学，那么在我们学校来说呢，是校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我们学校在之前朗诵呢就是学校的一个特色活动，我们有这样一个朗诵的社团，有30多个孩子啊，他们喜欢朗诵啊，包括我们还有学校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活动的开展，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都有新年诗会啊，包括我们在课间操之前也要进行课间操的一个诵读2分钟，并且中午的时候呢，吃完饭以后还有这个老师带着同学们进行午间诵读，当然诵读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等于我们在成立小组之前呢就有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方案的时候呢，是分4个阶段来进行。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诵读篇目的这样一个选择，当然在通知上已经有了一些要求，因为我们在丰台区作家协会曾经举办过一个丰台之美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文学原创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那么作品征集上来以后呢，各个社区以及学校机关可能又要对这些作品精选以后进行这个诵读啊，这是一种题材上。选择完篇目以后，通过朗诵团的孩子以点带面，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先把这件事情启动起来，全校参与进来的这样一个诵读的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进行一个选拔，是主要是为了夏青杯比赛做一个准备啊，进行一个选拔阶段。那么第四阶段呢，就是当夏青杯比赛结束之后，那么我们作为活动的一个总结，我们邀请詹泽老师作为朗诵界的一个专家吧，然后给我们师生来进行一个讲座，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活动自己的一些体会，结合着老师所讲的，然后这样我们能够收获更大一点。我们校长是亲自去也参加到当中来啊，录制了一个小的那个音频，然后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在他的带动下呢，师生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也都参与进来啊。老师学生大概参加的人数应该达到了130人左右吧。我们学校在组织这次活动之前成立小组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属于一种推动吧。那么借着这个机会，能让同学们有了更广阔的一个平台，把同学们和老师们的这种诵读的兴趣和那种热情，让它提升起来。至于说结果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说同学们参加的名次取得的更好，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更看重的是那些之前没有兴趣参与到朗诵当中来，可是通过全校师生轰轰烈烈的搞这些活动，他们也跻身到其中来了。不管他们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每天拿着稿子跟同学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也是很开心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